而接下来这位，他不仅是歌神，也是男神。1989年，费翔在全国开了一场巡回演唱会，那是在遥远的80年代，当时还没有人做过非常完整的个人演唱会，想要做的确是会面对非常多的困难，但是费翔最终是做到了。这是中国曾经有过的最火爆的一次全国性的巡演，实现了费翔为10亿中国人而唱歌的愿望，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。全国13个城市创下了到今天还没有人能够超越的65场的爆满的记录。在费翔的演唱会首演的时候，甚至连新闻联播都用了画面来进行了报道，所以见得费翔在那时候的影响力。这是来自于80年代的费翔，他的复古轻节奏《恼人的秋风》。 请你为我去问一问他的芳名。

去流浪，失业的我独自飞翔，窗外景物不断的变换，提醒我背叛的心。在流泪，迷惑的我不知是错是对，下雪街头独自的行走，我不足一杯温暖的咖啡，你如有寂寞公路每站都下雪，想念等候流失的梦，寂寞公路每寸都是痛，再让你流泪，迷惑的我不知是错是对，下雪街头独自的行走，我不足一杯温热的咖啡， 亲爱的，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。

心之叹，伤心满泪眼，无情夜冷风，吹散热情梦，含泪对孤单，痴心错恨中，离别燕纷飞，相思已断送。 这首歌是许冠杰的哥哥许冠英的作品，许氏兄弟弹唱演样样都拿手。60多岁的许冠杰已经荣升为爷爷，但是仍然在红馆开着他的演唱会，并且众星云集。当年的小生变大叔，这是每一天都在发生的事情，但是我们不会忘记的仍然是那些和他们一起走过的青春的记忆。我想到什么年纪我们都不会忘记，在我们的青春当中曾经有过小虎队，有过吴奇隆的记忆。这首歌叫做追风少年，实际上在18岁加入小虎队之前，吴奇隆的确是一位追风的少年，他曾经是专业的跆拳道和柔道运动员。 我要做追风的英雄。

开满花朵的春秋，我已不再相信那爱情的执着，因为闪烁的星星已随风飘落。 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，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，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，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，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，你再也触摸不到。远近之间，漫不经意失去的，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。最美时光， 最美时光，继续来听那些复古轻节奏。这首歌可以说是当年科技感十足，而现在却被常常拿来怀旧。那是1999年黎明加盟 Sony Music 之后推出的第一张专辑，担任制作人的是雷颂德。这是一张国语专辑，非常的轻松，非常的明快，也奠定了那一时候黎明的另一面。名字叫做《非我莫属》。 I just wanna tell you whatever you do, I will always forgive you. Let's stay here by my side. Big girls never gonna cry. Let's stay here by my side. 这样下去不行，该清清一个空地，放放我们的感情。爱就像奇迹餐厅，用真心才进得去，否则你只能站在门外淋雨。相信良意，也许 冲突，你怕爱变成附属，反反战争的记录，为什么你总是输？其实爱笨得像一座电梯，你确定这里快乐就说欢迎光临，三心两意必须用专一来痊愈，我亲爱的你见，特别在闪电世界，错过的等个纪念，你别说再见。我手捧着永远，我也写着坚决，惊喜会一夜一夜及时出现。 你的幸福我来庆祝，你的顽固我来让步，你的糊涂我来弥补，你的 黎明发行这首歌的时候正是 MV 非常流行的年代，所以他的这支 MV 也是煞费苦心，大量的用了 3D 动画制造出了四个不同造型的黎明在一个画面里表演。这样的手法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当然是毫无新鲜感的，但是在90年代末却是非常吸引眼球的一件事情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歌者呢，她是一位非常帅气的女歌者，她的起点很高，98年刚出道的时候就凭借她的第一张专辑拿到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，她的主打歌那种烦在那一年也是名噪一时，后来张艾嘉的电影主题曲也是由她来演唱，完全另一种风格的心动，后来陈洁仪的翻唱正是她的原唱。这首歌我们看到一个酷酷的林小培，她告诉你在感情中失意那又如何呢？